天。关于你们那些暧昧的留言，我会假装一切全都听不见，睁一眼闭上一只眼，爱上你我没有明天，到不了的永远，就盼你先说再见。爱上你是种惩罚，我错在爱上你的房，情丝缠绕牵挂，无法自拔，剪不断，用心乱如麻。爱上是种惩罚，我一错再错没办法，只怪当时太傻，现在太怕你爱他。无法自拔，剪不断，用心乱如麻。爱你是种惩罚，我一错再错没办法，只怪当时太傻，现在太怕你爱他。 坐在屋顶上跟你许了春天，缠绵在风和月之间，研究昨天。阳光穿过了你的脸，在最美丽的你上面，向我识破你的谎言。爱你在最强烈，刹那间，爱情不盼也不再鲜艳，我们等不到花盛开的季节，我还不了解你说的抱歉，是对不起能活贴你的从前。亮的天在我想你转眼变黑夜，我是来不及回家的麻雀，绕一圈一圈，沿着你的脸，希望天黑以前飞出想念。

些伤心，和原先老是无心，只是变得好生叹息。望着远离的星星，他们曾经证明爱情来过这里。爱过又伤心，从此我如此安慰我自己，记忆我们曲折爱情多么美丽。爱过又伤心，不知几夜睡在你怀里，是彼此都珍惜。一个人住了酒店，有一些些伤心，还暗线难生无息，只是变得好像叹息。望着远远的星星，他们曾经证明 最后的真爱在哪里？我把